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bag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Off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Jump up super high, high up in the sky. There's no power up like dancing. You know that you're my superstar. No one else can take it this far. I'm flipping the switch. Get ready for the song. Let's do the Odyssey. 五加仁恩奇乐活玩家 好，先讲一句啊 ，Welcome back 先啦吓。 Yeah, 但其实喺听众嘅眼中，我系冇离开过嘅。 系啊，喺呢个节目入面就系嘅。咁 yes. 但系其实咧，啊先讲下阿 Winnie 咧，就之前去咗呢一个台湾玩啊嘛。 系，冇错。 就去呢、這、一个系咪台中啊？好似话今次。 台中加台北啊。 系，即系 六日。 咁留喺台北嘅时间多啲定係台中嘅时间多啲呢？ 啱啱好各三日。 哦，各三日。 咁、 都几好喎、 啊。係啊，即係俾自己一个充电啊休闲下养生下嘅一个旅行啊。 係喎，其实我讲真喎，我都觉得去台湾係一个几能够插电嘅地方嚟嘅。 係啊。 即係尤其是如果你係即係唔好淨係留喺台北啊，稍微向南部呢行少少嘅话，你会发现呢即係成个节奏啊个环境啊是可以是几慢同埋几静下嘅。 是啊，同埋喺嗰段时间呢你会好習慣包容到对方嘅慢啊，因为你知道香港嗰个节奏系快到你要短时间入面做晒所有嘢啦，同埋如果你系好似你搭港铁咁样要过闸啦，咁你唔拎嗰张八达通即系准备好嘅话呢，你会觉得你好似阻住后面嘅人啦、或者后面嘅人呢会有啲。 是啊。 即系听到呢声嘅时候咧，你就会觉得好不安啊！咁但系喺嗰边即系都会有少少，但系又未至于咁样。即系面对住一间咖啡店嘅员工，可能佢因为收银比较慢少少嘅时候，你会觉得啊、哦，不用自己慢慢来就可以啦咁样。你会觉得唔紧要啦，大家都系休闲放松 relax 下嘅时候，你会包容佢所有嘅慢吞吞，同埋觉得。呢、这个就是旅行的节奏啦，系咪先？ 系啦，咁我今晚咧都可以即系讲下啦，即系去台湾尤其是今次阿 Winnie 就即系同朋友一起去啦， 系啦。 咁嗱喺未讲同朋友去之前嗰 part， 我哋先讲下你今次去台湾第几次去话去？ 我有数过嘅，我系第十次去。 啊、哇！ 吓、啊、咁，但系 去咗咁多次噶啦， 但系个比例算少啦嘛？你谂下，我三十年入面，我只系去咗十次旅行嘅，即系平均除开都系都唔算太多嘅，即系一年可能一次左右啦。 都其实多咯，因为我谂嗱，即系虽然我去旅行嘅次数都唔算话咁夸张啊，但我台湾我自己去嘅都系两次三次咁上下。因为你通常如果你有假啊，有得拣去其他地方嘅话，就可能去情愿或者远啲啊，又或者一啲系啦未去过嘅地方啊嘛。即系嗱，你我唔知啊，除非你真系经常性周游列国啊。嗱，你以前嘅历史我真系唔知道。咁但系你讲紧净系去台湾都十次嘅话，咁你假设要去埋其他地方嘅话，咁你数埋数埋，你咪即系经常去旅行？ 其实唔系嘅，即系我系将啲假好平均分散，即系可能一年去两次旅行咁，咁一次系台湾同一次唔系台湾咯。咁因为始终台湾你系去到熟嘅时候，佢知道有一个香港人后花园之称噶嘛，大家当咗佢系乡下咁样。咁因为你本身言语又可以沟通到啦，个消费又真系平啲啦。所以你喺香港可能好似一个乞衣咁嘅生活，当然我就未至于咁，即系可能会比较节衣缩食啦。咁但系你去到 乞衣嘅生活， 台湾你就好似个富豪咁样。 哇，系，但系我觉得而家台湾都唔系特别平噶啦， 个汇水高咗。 系啊，我对上一次去嘅时候，即系已经冇我即系再之前去话，即系哇好平，因为大家以往去开台湾都知道，起码首先饮饮食食嗰方面系应该抵过香港一折嘅。 系， 咁但系我对上一次去嘅时候，我发现都唔系啊，即系。 係有時候你話食碗麵咁樣先算啦。即係冇你想象中咁平咯。以往你覺得哇，隨便叫隨便叫隨便叫。後屘你對上一次我去嘅時候，我唔係，大家對翻條數。好咁啊，著兩啊，著兩，可能已經係咁樣噶啦，已經真係唔係講少啊。即係再下一次去，可能已經係話大家 AA 算啦，自己食乜嘢自己俾翻啊，可能會咁樣啲噶咯。 咁但係有少少唔同嘅就係、是，即係好似香港人去日本嗰種咧，即係同樣食同一樣嘅嘢啊，喺日本可能都唔係好平，咁但係對比喺香港食同一樣嘢嘅話，係會貴好多，可能貴最少兩三成左右。咁、哦、你就會覺得，哎呀唔緊要啦，咁我喺台灣食多啲啦，咁喺香港食平少少，唔會食啲咁貴嘅嘢噶嘛，係咪先？係啊，同埋你喺台灣嗰種感受到嘅，除咗係個美食之外咧，係嗰個人嘅服務啊。 哦、 人哋成日話台灣最美嘅風景係人啊嘛，咁你見到嗰啲服務係周到啦，同埋例如好似你食燒肉，即係唔係燒臘嗰只燒肉啦，就係嗰啲。烧烤啊，台式日式嗰只烧烤咧，你会见到喺香港你会嗌好多次个侍应，先至会帮你换嗰、那个叫做咩啊？个网啊，系个网烧嗰块网啦。咁但系喺台湾嘅时候，我谂系烧大概半个钟左右咧，佢见到一少少窿咧，佢都已经系下意识走过嚟，系啦、 啊， 我帮你整理一下嗬，咁样咁，然后就已经帮你换咗入面嘅嘢，同埋就算系烧只虾咁样咧，佢都会望到，咦，你只虾好似烧得未啊，好熟、啊，佢又会帮你，甚至帮你剥埋壳。 喂，你咁样讲，同埋讲嗰啲咩， 简直令人流泪、啊。 即系就算你唔好话做呢一啲啊，净系听讲嘅语气，因为毕竟人哋讲嘅。国语啊，即系有讲出嚟嘅时候嗰啲美音啊， 台妹 系啦， 谢谢光临哈， 系啊，咁你就哇听到之后，你都会觉得哇真系有礼貌啦，即系你试下喺香港有时候真系噶嘛，其实唔系话啲态度唔好啊。但系即系忙起上嚟做嘢嘅时候，可能讲有啲位比较掘少少啊。我帮你换你筷子啊，即系可能系咁样咧。嗱、 啊， 其实佢都系善意，我自动自觉帮你去做。咁但系因为本身个语言或者我哋平时讲嘢嘅语音个语调咧，系、 哦、 真系未必好似人哋嗰种语言文化系有嗰种娇嗲啊。好多时候都系嘅，台湾人佢讲嗰啲啊国语咧个美音咧系好有嗰种温暖啊，好温柔嘅感觉噶嘛系。 系嘛，所以我喺入面都。应该学咗唔少，应该学向台妹好好学习啦。 我成日都话你讲国语系杀食过你讲广东话噶， 真噶嘛？ 嗱，即刻唔同晒啊！ 成个人跌一跌嘅感觉系嘛？冚我自己几巴。 不过即系嗱，头先你讲啊，你去呢个台湾大大话话都去咗咩十次啊嘛？ 系啦。 咁啊，当中有几多次系真系同朋友去嘅咧？ 我谂其实大部分都系同朋友去嘅， 即系好有经验。 系啦，咁但系可能有当中嘅两至三次就系属于自己去，即系可能每一日朝早起身可能十点，跟住再慢慢谂下啊，我今日要去边度咧？咁 即系自己去， 好唔同。 自己去即系自己一个人去。 系啊。 哦，即系嗱，你自己一个人去又有玩过，跟住咧同朋友系两个定一班嗰啲啊？ 都有，仲要系每一次都几乎系同唔同嘅人去，即系有啲同中学同学，有大学同学，公司同事又有，公司同事嘅前同事亦都有，甚至同屋企人去都有，即系好多唔同嘅组合啊！ 嗱，咁我哋今日咧就即系想有一个即系话题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因为我同阿 Winnie 偶然都会出去旅行啦，咁啊，头先阿 Winnie 讲嗰啲 combination 咧，我都大抵试过嘅，咁究竟？去旅行自己去玩好啊，定系同朋友去玩好啊？嗱，同朋友啊，同一个去好啊，定一班去咧？定系同屋企人去玩好咧？各自有各自精彩，但同时之间都各自有各自嘅烦恼噶。咁所以我哋咧今日都可以研究讨论一下啦。咁啊，啱啱 Winnie 咧就同一个朋友去啫，两个人 闺蜜游啊， 系啊，闺蜜吓，好啦，咁啊，同阿闺蜜去嘅。咁嗱，我成日都觉得咧，真系去旅行啊，如果唔系自己搵去嘅话。系同人一齐去的话咧，嗱、有一个嘅烦恼就系，就算夹嘅情况点样夹法都好咧， 性格上夹同埋生活上夹系真系两回事 噶。即系一去到去旅行嗰阵咧，你有时候真系好似一块照妖镜咁啊！哇，即时之间咧有一啲嘅真实嘅个性啊，嗰啲情绪咧，好容易反映出嚟。即系嗱，有少少似咩咧？就成日大家都讲有句说话叫咩？相见好同住难，有少少似嗰样嘢嘅。尤其是如果你分同一间嘅即系酒店房一齐住嘅话咧，平时大家可能即系见面嗰阵啦，约出去食下饭啊，行下街，行几个钟头冇问题嘅。 系 咁，但系当你咧大家吓困兽斗 廿四小时， 斗几日嘅话咧，嗱呢一个嘅行程咧可以足以印证出。 验证到你哋嘅友谊系去到咩嘅境地噶嘛，系嘛？ 系啦，咁所以呢一个即系大家双方第一样嘢要留意就系、大家嘅价值观系咪一样？即系例如有啲系中意走马看花式嘅，即系我一日我要跑10个景点咧，我要影好多相先至得嘅。咁但系如果你嘅旅伴即系，我咧就中意休闲养生嘅，一日咧唔好多过3个景点啊。咁又或者自己个体力其实两者相差得太远嘅时候咧，呢个我谂。大家是要需要一种磨合，即是起码当大家有兴趣想一起去旅行之前呢，其实应该有一个先有共识，先摊牌话我自己想一个点样的旅行啦。咁当然中间的行程细节，例如去扫货好啊，定是去观光啊，睇风景好呢，咁呢一个当然可以大家自己再即是配合下磨合下啦。咁但是先要知道对方同埋自己嗰个宗旨或者目的，甚至是个价值观去到边度呢，咁即係喺个旅程上可以增加嗰个顺畅嘅程度啊。 係，因为头先阿 Winnie 讲呢，嗰个係两个层面嘅嘢嚟㗎。首先就係话有啲人鍾意走马看花嘅。係 啦。 有啲人呢就鍾意呢就係他他条条嘅。嗰个一个层面啦。另外一个层面就係呢，有个人可能体力好啲嘅。一个冇咁好体力嘅。两样唔同嘅玩法啊，两个唔同嘅态度嚟㗎。转头返嚟分析下两样有咩唔同。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欣琪、乐活玩家。 好，休息前呢我哋就讲开啦，即係同身边一啲可能係朋友又好啊，或者屋企人都好啦、即係去旅行，咁每个人对于一个行程呢都有唔同嘅态度。咁头先我哋讲咗两种嘅，一种唔同嘅态度系咩呢，例如系话一啲人呢就比较鍾意去好多景点嘅，即係一日走十转嗰啲啊。 係啦。 咁而另外一啲人呢就真係比较鍾意他他条条，我自然瞓醒，我自然咪行囉，即係最好就係咁样，唔好叫我，最怕有 morning call 嗰啲。咁通常呢，嗱，我真係自己观察同埋过来人经验啦，我屋企人即係最容易见到㗎啦。就係、是、比较年长一啲嗰啲呢，就真係鍾意走马看花一啲嘅。因为个心态系咩呢，个心态就系我希望个行程系抵， 系啦， 以呢个为大前提嘅，即系有啲似系咩，有啲似系食自助餐， 哦， 即系嗱，我食自助餐，我个目标系咩呢，唔系要试匀所有嘢食，系要食得饱同埋抵，食翻嗰条数，即系哪怕系咩咧，哪怕就我净系食生蚝嘅啫，我唔理，咁总之嗰条数我计翻够近翻嗰个人嘅钱咧，咁就叫做目标为本啦。咁但系咧，有啲人咧，又好似我去食自助餐嘅话咧，我唔系志在要食抵嗰条数，我志在系觉得嗰餐饭食得开心就得噶， 多元化嘅。 纵然我嗰餐去食自助餐，我净系食沙律嘅啫，哇，净系食嗰啲菜。嗱，有啲人就会觉得哇，咁你好嘥钱喎。咁但系冇问题噶，嗱，你食完之后我个感觉吓，你食完之后你饱一饱，胀到个胃劲唔舒服咁样样，条数系抵啊。但系我觉得有少少系攞苦嚟身嘅。咁、同样地，我又系食嗰餐饭，你食嗰餐饭，我又俾个价钱，你俾个价钱。但如果大家嘅开心指数系一样嘅话，咁你使乜在乎我究竟食咗啲乜嘢呢？嗱，同样地，如果放系去旅行嘅心态就 系 啦。虽然的确我可能一日走唔到10个景点，但系唔等于我体验唔到当地嘅文化，当地嗰个嘅生活习俗系点样样啊？即系有时候你尤其是去台湾呢啲地方，你未必真系要去啲咩咩景点度睇啲咩嘅即系风景。你有时候你可能喺一啲台南啊、台中啊、台北嘅，系啊，行下啲街啊，同下啲人倾下偈啊，你已经觉得好舒服噶咯。咁唔等于你冇体验过台湾嘅旅程噶嘛？即系嗱，我有呢一啲咁嘅感觉嘅。但系当你发现如果大家嗰、那个人嘅即系价值观好唔同嘅话咧，沟唔埋。咁而头先 Winnie 讲嘅另外一样嘢系咩咧？就系讲紧体力上面嘅嗱，呢一样嘢咧就同价值观未必有直接关系嘅。咁但系咧就睇到就系你自己本身咧喺 plan 个行程上面咧有冇将你自己本身嗰个嘅意见去表达出嚟啦。 系 啊，因为举一个例子，我记得咧若干年之前咧，咁就系同一啲又系长辈就系去旅行啦吓。咁啊，通常咧就长辈咧就想去多啲唔同嘅景点嘅。咁当中有一啲景点咧，反而好笑嘅地方咩咧？佢哋会 plan 咧去一啲咧真系要劲行嘅啫，唔系行摩，即系唔系行商场，行山， 爬楼梯嘅。 系啦，嗱，嗰啲 大家真係我頭先想講，大家以為長輩又話一定係長輩要照顧下佢哋嘅身體狀況，唔會要行咁多。其實唔係調翻轉， 要照顧你啊， 係要照顧啲後生嘅，包括我在內啊，即係 喺下啦， 真係喂。哇！無時無刻都行鑊金嘅，同埋佢嗰種嘅行法係點樣咧？係有啲行程咧，講緊係半夜三更就要起身摸黑上去， 睇日出 係啦。 哇！ 即係坦白講，我唔係唔想望住佢日出感動，但係同時之間，我會想望住周公瞓多陣先咯。即係喺呢一啲上面咧，就期望有落差。咁當然我哋做曬嘅好多時候，我哋會自然配合啦，係咪？咁但係如果你調翻轉嘅話，假設我亦都接觸過嘅，有啲做細嘅諗住就係話。啊！老人家啊，長輩中意呢一啲，咁啊冇諗得好清楚。可能十年、廿年前咧，佢係行到嘅，咁啊咁樣 plan 俾佢啦。咁但係今時今日了解佢身體狀況係未必得嘅情況之下咧，就要多加留意啦。 係啊，所以成日話即係雖然係同朋友去旅行啦，咁但係其實我哋有時個相處關係咧，要好似同情人去旅行嗰種啊，即係要互相關心對方嘅需要。即係即使係同家人去旅行，尤其是即係如果係長輩嘅話咧，可能你將自己嘅慾望咧要将佢放到最低，因为可能你要知道整个行程里面的重点呢，不是你自己开心，是要你令到这一班长辈这些家人开心才是个旅程最大的目的。 你刚刚想打这个比喻呢，我本身就很想认同的，但是实际上面呢你要发现同情人去旅行是未必体贴的。 所以话照妖镜就系咁解啦。 点解咧？我又可以讲一个例子你知，即系啱啱咧，咁我身边就有一对情侣又去旅行啦，但系佢啲时间同你都差唔多嘅。咁啊，佢哋咧就系、是、好似系去日本啊。咁真系好有趣嘅地方就咩咧？我翻嚟我问佢喂，点啊玩得开唔开心啊？两个都系朋友嚟嘅。咁啊，女嗰个就唔好睇啦，以后都唔再同佢去旅行啦。咁我点解咧？咁佢就系话，因为咧，即系男同埋女咧嗰个玩法太唔同。再加上咩呢、就係两个呢都冇话特别就。咁中间有一啲嘅行程甚至乎係各有各玩嘅。即係例如话个男嘅想行唔知啲咩 outlet 啊，买啲咩古着啊，咁个女嘅又唔係太鍾意，咁我咪行大嘅百货商店咁样去搵返自己想搵嘅嘢啦。 自由活动几好啊。 咁呢一啲位呢已经系叫盡量配合咗。咁但係问题有啲嘢係真係女仔先鍾意做嘅。男个男嘅冇乜兴趣，例如系咩呢，例如可能就係话鍾意呢行超级市场。超级市场呢的确好多女仔鍾意行嘅。 是啊 是啊。即係去旅行。唔知点解喎，去到一啲其实冇乜超级市场嘅地方都係要入超级市场。 或者一定要去下便利店摸下有啲咩新嘅产品。 係啦，或者睇下当地嚟话买樽豉油，豉油系点样都会即係摸一轮咁样㗎嘛。男仔係觉得好冇人嘅呢啲位。咁好啦，个男仔唔陪你去都算啦。咁有时候呢有啲人呢，即係例如话去一啲地方旅行嘅时候呢，有一铺人就係鍾意去嗰啲便利店呢买啲嘢食翻酒店食咁样样嘅，咁、个女真系好想做呢一件事，个男嘅咧会勒住佢就话：，唉，买咩咁多嘢食啊？你又食唔晒，又嘥咗，后屘又捧翻香港，咁啊，于是乎又阻止佢，咁佢冇瘾啦，咁咩都唔使做啦，翻去酒店做咩先得噶？咁样，咁如是者咧，嗰一次嘅行程咧，你就见到就系、是、头先你讲嗰种咩情人之间嘅互相体贴啊，从对方嘅谂多啲啊，互相迁就，完全冇啊，抹晒啊。 咁佢哋散咗未啊？ 未啊，不过我听讲话咧，我听讲完呢个旅程之 后，有啲恨啊，系嘛？ 唉，谂紧要散噶啦，话唔系咁严重啊。咁嗱，因为真系我哋头先讲啊嘛，如果我去一个即系短嘅旅程，我哋困兽斗几日，我已经见到我同你之间嘅相处状况系咁样样嘅，咁你想象下未来嗰唔知几十年嘅人生，我同你一齐生活嘅时候，我惨啦，即系一系我就受。一系咧我就走噶咯，咁你拣边样啊？俾你嘅话， 咁所以其实蜜月旅行系应该喺结婚之前去做咗佢，咁先知道对方嘅生活习惯系真系可以融洽到相处嘅话，先至再结婚，咁啊更加好咯。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两个人去旅行呢真係可以系一面嘅照妖镜。点解咁讲呢？即係因为有时候当你呢两个人独处耐咗， 好自然有啲位啊，平时我会可能包容到、容忍到嘅。 系。 咁但系当下咧，因为你真系谷下谷下，喂，忍唔住爆啦，咁就即系唔觉意将自己嘅真性情啊，或者一啲真实嘅睇法、性格嗰啲情绪咧，就会宣泄啊吓，就喺对方嘅身上面噶嘛。 嗯。 咁的确我身边有唔少朋友系佢哋做朋友冇问题嘅。 系。 但系一讲到话再一唔一齐去旅行咧，唔好揾我。即系佢就系讲到明话，即系做乜嘢都得，系去旅行咧，唔好揾我同佢去。即系嗱，起码唔可以单独。 系， 如果你中间你话隔多几个人去招呼佢嘅话咧，都还好。 真系惨啊，招呼添啊，要讲到。 系啊，因为佢话真系好攰啊，同佢去旅行。例如，我唔知阿 Winnie 有冇见过有啲人同佢去旅行啦，即系林威你都有同唔少人去过旅行啦。 系。 咁但系有一啲人其实佢唔自觉自己有问题嘅。 哦。 例如话咧，去到一个地方，咁啊 plan 嘅时候佢有冇份参与啦？ 冇所谓啦。 系啦，问佢边啦，系啦。咁但系咧，去到嗰个地方之后咧，又喺度啊，即系啊，不停挑剔啊，跟住又话呢样唔得啊。又系啦， 都唔好食。 点解又话边个嚟呢一度噶？嗱、 啊， 最惨就系佢问责翻、啊，即系佢会归咎翻个责任就系边个 plan 话嚟呢一度噶？喂，完全系冇 make sense 啊！系啦，即系哇，即系边一个策划噶咁样样喺度嗱？咁你好自然咧，负责做策划嗰个人系冇人先啦、啊。咁啊，争在睇佢爆唔爆啫。如果一爆嘅话，大家各玩各噶啦就。 系啊。 咁啊，通常都忍嘅。咁啊，但系咧，你一路忍嘅情况之后，咁啊惨啦，因为你之后发现个第一日已经俾佢喺度挑三剔四噶咯， 系啊， 咁你之后未来嘅第二、第三、第四日就不停咁样耳朵轰炸咁样样噶咯，咁你就会觉得好痛苦，咁所以自此之后咧，即系其他朋友就如果隔一隔嘅话，就可能喺侧边好啲啦，讲下唔同嘅嘢啊咁，咁但系如果单独去嘅话就惨啦，哇，真系受罪咯系。 哇，阴公，即系好在咁多次我同朋友去旅行入边，我真系未遇过呢啲。猪队友或者猪旅伴，即系会完全唔 plan 行程啊，又唔知道自己去边啊，咁然后去到就成日系咁问，哎呀，我哋跟住去边啊？仲有几耐先至到啊？ 嗱，其实我觉得你唔 plan 都冇所谓，即系因为有啲人真系我纯粹系享受嘅行程，我唔知道你咪有啲朋友真系嘅， 系啊， 即系佢甚至乎 我成个人俾晒你， 系啦，好似我直头咧，我好似卖猪仔咁样样啊， 系啦， 地图都冇，概念都冇，我纯粹跟嘅啫，而佢又好合作嘅，即系你去到边都好， 佢都会享受， 佢都会享受嘅。跟住你俾啲咩佢都会即係享受嘅。咁我觉得 OK。咁但最惨嘅就係你又冇一开头冇意见，但係原来你又其实好有意见嘅。哇，最惨係咁样㗎。係 呀，即係好似我有听过我朋友嘅一个即係惨嘅分享呢，佢就话佢嗰次嘅旅程呢係仲攰过返工添。咁就话说佢女仔呢就同几个即係中学时期嘅朋友一起去啊一个友谊之旅啦。咁但係 话友谊之旅。 中学之后其实即係各散东西，即系每个人有唔同嘅发展啊，做嘢啊，读书啊，成咁个个有唔同嘅生活背景，都唔同咗啦。咁佢哋有一次就去日本旅行嘅时候咧，就你知一大班去旅行咧，就会带只 WiFi 蛋啊。咁然后咁咁啱嗰一日咧，就系我朋友咧负责代住嘅。咁唔知点解，因为嗰、那个即系个接触嘅不良问题啦，咁佢放喺个袋度，咁 WiFi 蛋咧又成日断线。咁然后成日断线嘅时候咧，啲朋友就会懵啦，咁你次次都系咁噶，我平时我揽住嗰个 WiFi 蛋又唔见我有事，系得你先有事嘅、哦。咁然后嗰啲语气咧系出晒嚟，即系吓咁我帮手代住个 WiFi 蛋都已经算尽咗力啦。咁我都唔想断线噶，咁但系我竟然因为孭住呢个 WiFi 蛋而俾你咁样用啲咁唔好嘅语气去讲嘅时候，咁我去旅行即系有咩意思？即系会觉得好冇人啊。咁所以即系。一面照妖镜呢一个真系讲得好啱。 但我觉得咁嗱，头先你讲嘅个情况咧，我谂即系个 WiFi 蛋接收唔到，系因为你袋住咧，只系一个导火线嚟嘅。我觉得潜藏入面咧，佢之所以咁不满，系有其他原因。即 系 应该就唔系纯粹就系话，哇搞错啊！你袋嗰只 WiFi 蛋袋到咧，大家接收唔到，鬼唔知唔关佢事咩？即系嗱，甚至乎佢唔好袋住啦，佢揸喺手好唔好？咁如果系接收不良嘅话，都依然系接收不良，你控制唔到噶嘛。咁、 啊、 所以即系我谂，相信就系可能喺嗰个行程入边，究竟有啲咩事触动到佢有嗰啲嘅不满情绪咧？即系嗱，其中一啲会触动到你有不满情绪嘅咧，我就成日都觉得就系有一啲嘅所谓行程或者景点咧，即系 跟唔上预期， 跟唔上预期，又或者系究竟嗰个先后摆位系点样样？嗱、 哦， 你知有时候咧，有啲情况就系大家 plan 咗去咩地方，但系冇 plan 到嘅就系咩咧？ 边度先边度后嘅。 吓，咁都要 plan， 咁咪都系顺住次序咁调咯。有咩问题？咁交通问题，咁咪转第二度咯。 系啊，咁但系个问题就系你会往往就会出一啲嘅意料之外位噶嘛，即系可能你话系啦，当你要作出一啲嘅行程调配嘅时候，咁有啲人就可能会啊，我想去扫货；有啲就系话啊，我想唔知去试食啲乜嘢嘢。 系啊，我想去行下山。 系啦，咁即系每个人有各自唔同噶啦。咁当你即系嗰个行程，如果你本身有要求，头先我哋讲就话你冇要求，你之后有就话系一个问题啫。你有要求，但系你又迟迟都未达成你嘅要求嘅话，衍生出嚟嘅就可能系另外一个问题啦。系啊，即系因为嗱，好得意嘅，有好多人咧就其实未必好计较，即系好似我真系唔计较嘅。即系例如话有时候有啲行程我 plan 咗我去唔到嘅话咧，我唔会感到好失望，因为我觉得个行程最重要嘅系同咩人去，而唔系去到做到啲乜嘢嘢。 系 咁，但系我身边都有一啲嘅朋友咧，好执着。即系佢 打卡啊，好重要噶。 系啦，即系佢觉得喂，如果我去嗰个行程，我做唔到我做嗰一样嘢嘅话，咁啊即系冇去啦。即系等于咩咧？有啲人就觉得啊，我搭飞机，我冇食过飞机餐，等于我冇搭过飞机啊嘛。即系会有呢啲咁嘅理论走出嚟噶嘛？你明？即系我搭过飞机，我就算有冇食过佢飞机餐都好，唔等于我冇搭过噶嘛？系咪先？我享受搭飞机嘅过程嘅啫嘛。但系佢话唔系，即系佢可能就系话。你去嗰个旅行，你原本就系有个目的啊，即系如果你达唔到你嗰个目的嘅话，你就嘥咗你嗰笔嘅旅费，咁你何必要去留喺香港玩好过啦？即系佢会有嗰种嘅心态喺度啦。 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其实个情绪上咧，我都觉得即系作为旅伴咧，即系无论系策划嗰个啊，定系跟住去嗰个咧，嗰、那个调配同埋嗰个弹性都几重要。即系你都唔想成个旅程入面大家口黑面黑面窿窿咁样，一直去到个旅程完结，最尾甚至系冇联络噶嘛。咁所以你面对同埋，好似你头先所讲，有好多旅程意料之外，咁我哋预计唔到噶嘛。咁飛機 delay 我唔想㗎嘛， WiFi 斷線冇辦法㗎嘛， WiFi 蛋嘅問題㗎嘛，咁所以即係你點樣可以喺入面即刻可以重拾到個心情，或者去享受當中嗰、那個即係小情節呀、小意外嘅話，其實呢一個都係作為一個好旅伴嘅一個好重要元素嚟呀。 我諗首先嗰個人自覺性係要有囉，即係嗱，我諗好多時候都似阿 Winnie 咁樣去諗呢，就係如果你身邊有一個人係咁麻煩嘅話呢，其實大家都知㗎啦，即係大家都知道，嗰、那个嘅即系行程调配嘅话，主要系点样样调配啊？就嗰个人嚟调啦，即系通常都系咁噶嘛。嗱，咁你就得一次，就得两次，就得三次嘅话咧、慢慢大家就会觉得哇，咁样就法都好攰啫。下次去旅行就唔遇你噶，系啦，因为真系我身边都有一啲朋友咧，系大家慢慢去排个行程嘅时候，首先第一个问题问，等先。今次有邊個去嘅先？即係問咗睇人腳，真係嗱、 啊。 如果你預咗有嗰個人嘅出現嘅話咧，你 plan 嘅行程咧，無論係個節目上面嗰個內容，定係嗰個行程上面嗰個豐富程度咧，都係要作出一個調整。而嗰個調整咧，完完全全係以嗰個人為中心嚟做調整嘅。咁當然即係做朋友就好抵得諗嘅，就真係冇乜所謂嘅。但係我覺得有時候朋友願意抵得諗，還朋友願意抵得諗。自己当事人咧都要意识到自己喺呢一方面有冇即係为其他人制造咗一个烦恼咧，因为我发现咧最大问题系咩咧，就係呢一啲朋友咧佢哋唔觉得自己有问题。即係佢唔觉得自己制造麻烦，佢会觉得就话吓、啊、你有地方想去你咪提出咯，我会就你㗎。即係佢会咁样讲。 但係佢就会面窿窿咁样跟住你咯。 佢唔觉嘅。即係佢觉得佢面窿窿唔系因为我跟住你，系因为呢系有其他一啲佢认为好合理嘅原因。佢即係导致到佢系面窿系有理由嘅。咁所以即係去到呢啲位嘅时候，我觉得有时候好似阿 Winnie 头先讲呢，永远都系嘅，尝试一下从其他人嘅角度去睇返囉，即係睇下啊究竟对方佢嗰个嘅即係心情系点样啊，有时候佢会唔会太过刻意迁就自己而从中即係寻找唔到乐趣呢。咁当然亦都要识得分啦，究竟人哋真系愿意就緊你啊，定系其实客气㗎咋，咁呢啲自己要諗啦。 係咁，同埋另一样嘢就系、是都咁大个人啦，自己都有手有脚啦，咁其实系咪都可以即系、就是、有啲独立自主嘅时间？咁当你真系好想要去行街 shopping 扫货，而佢又好想睇一啲博物馆嘅时候，中间会唔会有啲即系可能 自由时间？ 系啊，自由时间或者我陪你去完博物馆之后，你要陪我去扫货咧？呢一个咁大个人，自己识谂啦。 乐活玩家， 知 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欣琪、乐活玩家。 好啦，咁啊嚟到今晚咧，人生两难题嘅时间啦。今晚考咩嘢咧？ 嗱，今晚嘅呢个两难题咧，加入少少科幻嘅元素，但我觉得喺未来咧，未必唔会出现呢啲咁嘅情节嘅。咁就话说咧，乌嘉伦你就会成为一个案件嘅陪审团啦，咁啊审理一单富豪嘅遗产争产案。咁就话说就系嗰个富豪咧，就将佢嘅死咗之后咧，咁啊将成副身家咧已经立咗个遗嘱，将佢俾佢嘅最爱，而嗰部最爱系一部电脑。咁于是佢啲仔女咧就会觉得即系发晒毛吓，咁点解你要将你嘅遗产俾一副电脑啊？咁于是咧就提出即系向个法院提出诉讼咧，就要求希望争取翻咧呢一份遗产噶咯。咁当然双方就会有啲控辩，就话咁觉得其实电脑佢又冇自己嘅思想啦，又冇心跳啦，其实都系一扎玻璃啊、金属啊、零件啊咁样组成一个，其实冇理由应该要俾份遗产佢噶。咁但系另一边厢即系帮嗰部电脑控辩嘅嗰个律师咧，就话其实佢入边咧已经装咗个人工智能， 即系有意识嘅。 系啦，加上咧，其实系个富豪咧亲自写个遗嘱咧，系希望将呢一份遗产咧去俾佢心目中最爱嘅，就系呢一部电脑。咁你作为一个陪审团，你觉得呢一份遗产应该要判俾部电脑啊，定系判俾佢嘅仔女咧？ 咁啊，首先要即系谂一谂啦，因为嗱，你讲嘅系未来啊嘛，喺未来嘅话，的确啊吓，即系我哋嘅意识咧系储存喺边度咧，即系生命究竟系个意义或者个定义系乜嘢嘢咧？因为的确好多时候，即系我哋所谓生命嗰样嘢就我思故我在啊嘛。即系意思就系话一样嘢，佢假设有意识嘅话，就可能已经系等于佢有生命噶啦，因为嗰样嘢就等于系咪灵魂咁样样。咁有唔少电影题材都系啦，即系都话假设我嘅肉身啊有一日就即系要死啦，咁等唔等于我就真系完完全全系属于死亡咧？咁有好多电影就系话唔系，只要我将我思想吓、啊、即系存放喺一啲嘅地方，例如系电脑啊吓，或者系传去嗰啲咩云端啊、互联网世界，咁啊自此之后你就得到一个所谓嘅永生噶啦，即系因为你知喺未来呢一样嘢一定系会存在噶嘛。咁有好多呢啲相关嘅题材，咁我相信都系嘅，即系咁睇你究竟点样样去定义生命呢样嘢，同埋因为即系我相信咧，如果嗰个富豪佢话佢最爱嘅系一部电脑嘅话，即系对佢嚟讲，嗰部电脑咧应该就唔系一部电脑咁简单嘅。即系我直头系觉得啊，如果大家有睇过部戏叫做Her 咧。 哦， 咁入面就係讲个男主角啊亦都系迷上咗一个人工智能㗎嘛。咁对佢嚟讲嗰部电脑虽然可能在于其他人眼中去睇就係一部机器啫。咁但係对于嗰、那个即係富豪嚟讲可能真係一个爱人嚟㗎喎。甚至乎对佢嚟讲嗰样嘢可能系有生命㗎喎。咁我觉得啊因为系 apply 落去未来啊。咁、如果佢喺一个清醒嘅情况之下佢立咗一份遗嘱，而我相信当时系有即系律师在场嘅。如果喺嗰个遗嘱即系合法嘅途径入边，我认为嗰个遗产系应该要归俾部电脑嘅、即系视乎翻当时即系可能个法律啊，认唔认可呢一部嘅电脑系有一个足够嘅承继权去继承嗰份嘅遗产。而我相信其实喺立嗰份遗嘱嘅时候，应该即系律师啊或者一啲嘅法律团队系应该即系意识到啊，佢有一个足够嘅资格去继承遗产咯。而嗰班嘅仔女亦都要同时间睇翻究竟即系佢哋了唔了解究竟嗰部电脑系咪真系一部电脑咁简单咯？ 系啊，同埋即系就算未去到即系科技咁远，即系有呢个 AI 变成咗自己嘅老婆嘅时代，其实而家可能喺日本啊，甚至有啲国家都系，即系有啲人系会同自己部游戏机入边嗰个角色咧，系话我叫佢做老婆啦，甚至系我要同一个即系吹气公仔咧作为我嘅老婆，即系日常生活咧都要揽住佢啊，食饭要拖住佢啊，咁呢一啲其实呢一个即系生活已经系融入去我哋嘅日常生活入边啦，即系我哋可能。唔知可能个科技实在太先进咧，或者我哋个生活上面比较再唔习惯去同一个真嘅人去倾偈啊，咁所以变咗同一个死物嘅沟通嘅时候，变得更加有嗰个真情流露嘅时候咧，反而个 情緒個情感咧，會轉移向一啲死物，甚至可能佢覺得個電腦唔係死物啦，個 AI 人工智能都起碼會同佢對答啊。咁呢一個其實嗰個愛情係咪真愛咧？同埋呢一個叫唔叫做一個真嘅結婚啊，或者一個真嘅伴侶咧？ 其實好好難分噶啦，因為我想話嗱，首先而家你即係之前睇過啲報道都有話嘅，即係日本嗰啲嘅年輕男啊，即係宅男啦，可以話係其實佢哋本身唔係唔可以拍拖，但係縱然佢哋有本事識女仔都好，佢哋都選擇唔拍。點解呢？因為佢覺得拍拖太麻煩， 好嘥時間。 即係嘥時間之餘咧，亦都係我點解要每日花咁多嘅精神心機去經營一段嘅愛情，而當中亦都要飽受啊，除咗快樂之外，同時之間有好多嘅苦咧啊，同埋酸嘅感覺咧。咁所以相比之下，咁我倒不如同一個虛擬嘅女友拍拖啦。即係尤其是 千依百順，咩性格都有。 尤其是而家你都識講科技發達，慢慢你都會發現咧，有好多咩即係 VR 啊，結合啊，你基本上真係好似阿凡达，或者你甚至乎睇之前咧咩 Ready Player One 嗰部电影咁样啊，你戴住个眼镜，你就有个 avatar， 即系嗰个替身，你就可能喺一个虚拟世界同现实世界结合嘅情况之下，你做到你想做嘅嘢噶啦。 系， 咁我直头会觉得咧，即系科技如果啊向住嗰个方向发展嘅话，分分钟会导致人类灭亡都唔出奇噶。即系到时候可能真系生小朋友系讲紧用人工培育出嚟噶，未必系真系正常大家吓行房咁样样去即系传宗接代，未必系呢一样嘢噶啦，因为大家都觉得哇，可能去到一啲即系电影都有啲题材有讲过，就系、是、你真系谈恋爱拍拖实在太冇效率啦。咁于是乎咧，就可能咧，即系倒不如用一个最科学嘅方法 call 先吓，科学嘅方法，即系基因啊，大家点样去计过之后咧，觉得啊咁样生出嚟嘅小朋友最优秀啊，用试管去培育出嚟咯， 哦、 即系可能真系会咁都唔出奇噶、哦。 系咁，同埋另外我你讲嗰啲即系内容咧，我令我谂翻起一套纪录片咧，就系即系访问一对美国嘅夫妇啦，咁就讲个老公咧就好中意打。打機嘅，即係尤其是一個 Sim City 咧，即係個虛擬都市嗰、那個即係網上版咧。咁佢入邊真係即係同另一個即係女玩家墮入愛河啦。咁喺個遊戲入面咧，甚至佢哋係即係會有啲性行為啊，會結婚啊、生仔啊、建立一個家庭啦。咁但係佢除咗眼罩之後，其實就變翻一個。即係一個正常嘅老公咁樣同屋企人一起生活啦。咁呢一樣嘢其實即係叫唔叫做係出軌呢？呢、這個真係好吊鬼嘅諗法嚟喎。 咁、 哦、 又唔算，咁你又話即係即刻好驚啊！即刻戴翻頭盔，咁又唔算，真係出軌啊！應該講你喺肉身上面、肉體上面真係有。 思想上就唔算啦。 係呢一個留翻嚟揾一個星期，因為啱啱我哋星期二先講完思想上面有冇出軌呢樣嘢。不過即係我覺得嗱，即係翻你個兩難題啦。我自己選擇嘅話咧，即係我應該就覺得嗰個電。我对于个富翁嚟讲，应该就唔系一个电脑咁简单嘅、 嗯。 如果喺立遗嘱嘅时候咧，即系有即系法律嘅一啲嘅专业人员咧，系认证咗话，其实佢系有一个嘅继承权嘅嗰部电脑，我觉得应该都系将嗰份遗产咧归俾部电脑。我觉得系咁啊吓。 同埋另一角度，其实可能班仔女都要自己反思一下， 点解唔俾你啲唔系最爱嘅人咧？ 你五亿都连俾啲遗产个电脑都唔俾你啊！真系。 我好反思。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